你什么要报告吗？ 没有。 待会还有一个小休，还可以再吃。回去不需要吃晚饭了哈、哦。盼望你们灵性饱饱的，肉体也饱饱的。牧师就越来越瘦。你要回改？我要悔改，对，我越来越瘦要悔改。回来了吗？好。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继续讲之前哦，给你们讲一个小插曲，给你们一个小插曲。一个月前，有一个父母呢，就跟我说，哦，他孩子跟他父母说，爸爸，我长大了，我想做牧师。然后今天呢，有个孩子跟我说，不是父母跟我说，孩子跟我说，牧师啊，做牧师辛苦吗？然后我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这问题问得很好，那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样问我？我想考虑一下，以后想做牧师。然后我就接着小插曲，我不需要讲，不需要告诉我什么，我需要稍微提醒，温馨提醒父母亲，如果孩子跟你说，我以后想做牧师。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不好。 No. I don't think it's right choice. No, darling. I don't think it's right choice. Be a doctor. Be a lawyer. You can earn more money. 牧师 maybe part time. 我弟弟也想做牧师，然后我爸爸今天早上说，好，我支持你。 是林建成弟兄说的对的。如果孩子跟父母亲说还要做牧师。你要鼓励他，你让他做牧师，好过他继续在世界里面打滚犯罪，对吗？那不是说牧师不犯罪哈，他如果被神使用，那是神对他呼召，所以父母要很小心讲话。 我们也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也一定要做、 啊。每一个的岗位都很重要，律师也重要，医生也重要，老师也重要。但是如果他告诉你我想长大做牧师，你先不要跟他学。用钱来，我们算一算来，牧师一年多少钱，知道吗？ 啊， 然后呢，你要和吃苦，然后要给会众呢，脸色看，那不好做这种事情，然后你应该呢，是做其他工作，啊，要小心哦。那可能呢，我们就有的时候没有智慧的原理的伤害孩子的心。虽然孩子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你也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对不对？好，所以我是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我看到上个月有这样，这个月有这样的话呢，我担心父母，是过于担心我自己。好，轻松一下好，来，我们继续谈来。求神帮助我们了哈，让我们的孩子个个都被神使用，阿门。好，我问我孩子，我就有一个儿子了，我有个女儿，我说你长大了要不要要不要做牧师啊？No. 我说好吧，我为你祷告。 不要做牧师。 坦白说，如果可以，不要做牧师。我也逃了很多年，结果把上帝给他抓住了，我也没有办法。其实是神的爱激励着我，不然我跑不下去，是很艰难的一个工作。他们说，全世界第一个最难的工作就是国家的领袖，你面对人嘛。第二个最难工作是教会的牧者，因为要面对人，不同人的口味，整个教会不要认为教会是大家庭，大家很相处在一块，对，但是要知道整个教会都是罪人呢，啊，所以呢，求神可怜吧。好，来，我们接下去来，我要总结一下，基督徒要有神本的悔改，认罪方面，我认罪，因为我的罪。得罪了爱我的主，你看到牧师用的词吗？ 我得罪了这位爱我的主，从神那里开始看，不是从我自己利益着想。他爱我，我得罪他，我很伤痛，我认罪。第二，我为了我的罪忧伤，因为这个爱我的主为我死，为我钉十字架，完全为了我，所以我一犯罪，我就想到我的主一定很伤痛，我的主很伤心，看到我犯罪，就好像孩子看，就好像父母看见自己的儿女走偏，走不正的道路，看见孩子不听话，父母就是很忧伤，对吗？ Hello， 父母在吗？看见孩子走错路，就是很忧伤。是，神也是一样，神看见他的儿女犯罪走偏，不走回神的路，他很忧伤。所以我为着我的罪，因为这个主这么爱我，为我死，所以我为着我的罪，我所犯的罪，我感到很忧伤。第三，我为了要使我更加好好来爱主，我要好好靠着神对付我的罪，我要爱主胜过，我要爱主胜过爱我的罪，阿们。我要爱主胜过爱我的罪，那种就是人本神本悔改，是把它转过来，全部是由神那里出发点，因为他的救恩，因为他的救赎，因为他知道我这样做他不喜悦，所以我为着我要爱更爱我的主，我要对付我的罪，我要因为爱主，我要胜过爱一切我的罪，所以这种的悔改，慢慢成为很踏实、很踏实的悔改。Oh, children, do you understand what Pastor say? Are you okay? Sure, right? Good. Okay. 好，来我们看。我讲完这个，我们有一个小修，小修过后我们再回来，我给你们一个圣经的例证。我们读了四次有关手册上的这个比喻，有吗？好，我今天给你们一个简短的信息，有关这个比喻，我不让你们白读，我放在这里四次，我也考虑过用其他的，但是我有一个心意要给你们知道这个比喻。There is a point that we cannot miss. 怎么说？ 不能落下这个重点。 是，这个重点很重要。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好，来，我们小修过后，来，我们先学，请翻开《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 ，Second Corinthians。好，我们要每一个人，小朋友你们念，你们待会才念，我让他们念中文的，然后你们一起念英文好吗？ Are you ready? Turn with me to 2 Corinthians chapter 7 verse 10。 弟兄姐妹预备好了吗？每一个人念，好，来，一二念。好了，来 一起好，来，一二三。 因为因着神的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好 ，Children, are you ready? Together, one, two, read. On the 23rd day of the 7th month. Okay, okay. 来，一起来。ESV Bible 啊 ，7 verse 10. One, two, good. For godly grief produces a repentance that leads to salvation without regret. Whereas worldly grief produces death. 我就是用这些经文来到讲解真悔改。要讲解真悔改，我们要学很多。我那时很纠结，我想了大概有四五天，我怎么在12个小时里面交代真假悔改。要学，所以为什么我分 Level One 第一集，下次我们学第二集。所以我是给你们这些经文，牧师长只是讲解这些经文的大意，只是给你们个 overview 就好了。然后这个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我给你们一个很 practical solution， 一个可以让我们是操练的去实践真悔改，要不要？如何去实践真悔改？好，这里有两种，你看见吗？一个就是来抄下来 ，children follow。一个是 godly sorrow， 一个是 worldly sorrow， 一个是以神的心意依着神的意思忧愁。godly sorrow 就是因着神的意思忧愁， worldly sorrow 就是世俗的忧愁。世俗的忧愁，这些经文总共分为两大方面 ，two categories。First is godly sorrow， second is worldly sorrow。有没有看见？好，中间有一个连词，有看见 but 吗？但是，把它圈起来，就是说，一吗？我们就有 godly sorrow。要么我们就有 very sorrow， 可以不可以 mix， 可以不可以混合在一起？不能。如果我又有 godly sorrow， 我又有 very sorrow， sorry， 你的答案还是等于 very。 你有世俗的，又有依着神的，你的答案还是世俗的。你必须要完全有依着神的忧愁来忧愁，不是依着人世俗的方式来忧愁。好，你还记得人本神本悔改吗？所以这个世俗的忧愁就是人本的，神本的悔改就是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回到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总原则，整个悔改是谁做成？ 神， 圣灵，接着道，接着圣灵，所以完全要出于神才能够有这个Godly sorrow， 要完全来自神才能够为罪忧伤，能够为罪忧伤。好，如何来实践？怎么看？我这里有几方面。好，我就给你们简短的来谈一谈，因为我们是时间不够了哈。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它产生的是什么样？你看答案，圣经讲什么？一直没有后悔的，没有后悔的懊悔。这里是中文圣经已经 try the best to 翻译，英文圣经就讲得很好，他说 leads to salvation without regrets， 所以英文翻译到比较准确。Can you see children? Godly grief. Can you see godly grief? They mean godly sorrow produces 产生什么？产生leads to salvation without regrets， without regrets。 然后你看那个 worry grief， 就是 worry sorrow， 那个世俗的忧愁产生什么？ Oh no， 是死亡。把它圈起来，一个是救恩永生，一个是永死，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你没有看见？所以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产生的是生 salvation without regret， 世俗的忧愁产生结出来是什么？ 死。 所以我告诉你们，我在劝诫你们，再次提醒，假悔改的终极就是把我们送进 地狱。 Oh, good， 送进地狱。假悔改的终极目的就是把我们送进地狱，明白吗？真悔改是让我们得到永生。阿门。所以你看，假悔改可怕吗？可怕。我告诉你们，假悔改它扭曲了真悔改，假悔改它误解了真悔改。最后 假悔改阻挡了真悔改，很可怕。我们看见了可怕在哪里，我们才会醒，不然我们不会醒过来。我们以为假悔改就假悔改吧，反正每个人都会悔改，算了吧，不需要学，没有问题。然后呢，永生有死，哦 ，Who care？ 谁在乎呢？好，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一定后悔。 绝对会后悔。 真正的悔改，才能够得到这一种 leads to salvation 永生。那种假的悔改是产生是死，很清楚，这里提到很清楚。来，怎么知道我要去怎么样为着我的罪来忧伤？这个是悔改的第一步。第一步没有做好，不要再想其他的东西。我今天给你们是 first step，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 level one 第一级？先要学习怎么样去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第一，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一定是先发自内心，一定要从心开始。假悔改是从外面开始，为什么有表面功夫？明白吗？所以看到它区别吗？假悔改是 always start from outward。一定是从外在开始的。我做很多，你没有看到昨天我跟你们说的犹大做了很多，有很多行动出来，很多 action， 还是假的。所以真正的悔改第一步一定要发自内心，一定要从内心开始。So children, write down the first step of godly sorrow. Start from inner heart, 里面 inner heart. 先从内心开始。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一切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先发出来。然后有这个 行动出来，这个行动要回到心里面，心里面又再发出来。所以罪根从哪里开始？心开始。所以要解决问题，先解决那个心的问题。然后这个心的问题来了哈，我已经说了哈，再温习一下，谁能识透呢？只有神，神鉴察人心的神。所以要怎么样祷告？神，像大卫这样，求你鉴察我，求你试验我，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因为我们人会自己欺骗自己，我没有那么坏。The moment we think we are not that bad, we already have very bad. 当我们还没想到我们那么坏，我们其实已经很坏。因为我已经开始自我欺骗，这种人一般是觉得别人很坏，他自己比较好，没有说很好，我好一点点，一点点，自我安慰。所以 ，godly sorrow，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从心里开始，这个悔改的第一步。好来。我们看，我给你们很多经文哈，约珥书二章十三节，要撕裂心肠有吗？ 有。 OK， 不要只撕裂衣服，撕裂心肠。我说要撕裂这个心肠，上帝说撕裂，是说你要用尽能力、全力、彻底去悔改，为着我的罪忧伤到个极点。好，是不是要痛哭呢？啊，待会我会讲解。啊，第二来。从神而来，依照神的意思忧愁，一定是真诚的。Godly sorrow is sincere, sincere. 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哦，我要你们把答案写下来。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每一天都有问题问，今天也是不例外。来，我问你们，你们答，你们把答案写下来。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悔改，有没有可能会假的？圣灵做工在我心里让我悔改，有没有可能是会假的？有没有可能？有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确定吗？ 确定。 确定吗？ 确定。 OK， 如果人还告诉你，圣灵在我心里感动，我知道我有罪，好，我现在悔改了，然后你发现到哦，他自己跟你说回头又犯罪，然后不断犯罪，不断持续犯罪，不断持续犯罪，不断持续犯罪，那代表什么？那我们不敢说什么，但是我们想什么？从开始，从一开始，他就没有重生，但是装成是好像自己重生悔改。明白吗？你还记得牧师给你们一个增加悔改的这个 flyer 吗？宣传单，里面是 狼， 里面是羊，外面是什么？ 狼， 你没有看见？ 没有。 还记得吗？丢了哈。Don't break my heart。 里面是狼， 哦，还好你们记得。里面是什么？ 狼。 外面是什么？羊。所以你看，会不会很迷惑人？会不会很迷惑人？ 我还以为就是那个狼 面 的， 就 是 那个羊皮的。 狼在沟里面。 好，这种的忧愁，真诚的忧愁。是因为他完全知道他得罪神，得罪神，而不是因为刑罚，我冒犯了上帝，我得罪了上帝。所以法老王，当他看见青蛙填满埃及地，当他看见埃及地的河水变成血，他很忧烦，他很忧愁，胜过他自己的罪。所以呢，你看见这种的忧愁是假的，因为他 care， 他在乎他国家现在都是青蛙，就现在水全部变成血了，他很忧愁，所以这种人是假的。来自圣灵的做工，使他心里面为着最忧伤，他的忧伤是真诚的，不可能会假的。好，看看大卫一个例子，来翻开诗篇五十一篇第三节。 诗 篇 三。 Psalm 51:3。好，我请所有的姊妹们，你们一起念，来，一二二念。再念一遍，来，一二二念。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好，谢谢你。但是大卫的悔改诗，看清楚他怎么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你还记得那时先知拿单来责备他的时候，他说刀剑不离开你的家，你有没有记得刀剑不离开你的家？结果大卫家四个人要死，这代表说一命赔四命，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四个人是要死，所以说刀剑不离开你的家。如果大卫是假悔改，他会讲这句话，我知道我的罪，摆在我面前都是刀剑，清楚吗？我的刀剑藏在我面前，因为圣经说了刀剑不离开你的家，所以他会说刀，我的在我面前都是刀剑，我的刀剑藏在我的面前。所以这种悔改是假的，因为他为什么？他是纠结这种的刑罚。所以现在真正的悔改人，他告诉我们什么？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 我看见的是我的罪，这种是真的忧愁，会在他自己心，会在他自己所犯的罪，他很忧愁 sorrow。 那这种的悔改，来，我们人生分三部分啊，我们有理性，我们有情感， 有意志， 对，我们有意志 mind emotion heart and action hand head heart and hand， 理性、情感、意志。我告诉你们说，上帝要我们悔改是彻底完全悔改，撕裂心肠，还记得吗？这个是一句语句，代表完全彻底悔改。所以悔改不是单单只是 emotion 的，悔改不单单只是 mind， 悔改不单单只是 action， 我整个人，我的理性，我的情感，我的意志，都要一致去悔改，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所以这种的，我知道，所以大卫说，我知道我的罪，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所以他会忧伤，所以我要去悔改，我的意志，我的 action 要去悔改。所以大卫没有说刀剑藏在我面前，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他知道这，因为这种来自神的忧愁，为的罪忧伤是真诚的，来自神，不可能会有假的，不可能会虚假。所以我要给你们去衡量一下，如果你知道我的方向，我准确的忧愁是因为神帮助我，所以你就不要怀疑，说因为神给我们的忧愁是真诚的忧愁，所以你就按照圣灵的引导，为着自己最忧伤，第一，发自内心，内心要被谴责，知道自己有罪。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罪，他怎么悔改？假的，需要知罪，同意吗？你需要知道你做错什么吗？不要乱认罪，也不要乱认错，必须要知道自己做错什么，然后为着自己的罪忧伤。神按照神的意思忧伤是真诚的。好，接下来第三，从这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好，你看第一个我给你们知道是来自内心，第二，你很真心的忧愁了。那一个人如果很忧愁很忧伤，我们说 grief 比较容易解释，这个 sorrow， 这个 grief 是说那种很难受很难受，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难受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解释，那种难受的程度非常难受。好，我给你们知道哈，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很难受，我们一般会失去信心，因为看到自己这么败坏，同意吗？为什么我这么坏？为什么我这么样的肮脏？为什么我这么样？为什么我会做这种事情出来？为什么我会犯下这种罪？为什么？他很纠结，他很忧伤，所以他开始他信心会减退，所以他会抬不起头来。好，来了哈，你告诉我，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讲什么？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讲什么？ 悔改， 悔改，然后什么？ 信福音 。一个真正依照神的意思忧愁，信心会被建立起来。那个才是真的忧，那个才是真的来自神的忧， 真的忧伤。 如果我忧伤，我认罪过后，我一离开我祷告房，我出来，我又垂头丧气，低头思故乡的，我没有信心被建立起来，反正我更糟糕。那个不是来自神的，那个是假的，明白吗？因为信心跟悔改是一起，我没有办法讲信心，那个是下次我们要上 另外一个 课，因为我讲悔改我不需要讲信心，所以圣经说要悔改，然后信自己，信福音，真正的悔改会去信神，所以信心会去建立，依照神的意思忧愁，信心会被建立起来，明白吗？这个很重要。我要怎么样去判断我的忧愁是来自神的，还是来自我自己，还是来自邪灵的，还是我被迷惑的？ 你要看我认罪，我为这个罪忧伤的一个程度，我哭了整个星期，眼睛肿了。但是我信心会被建立起来的，你就知道这种不是圣灵，这种义就是仁义，恶就是邪灵。可以判断吗？这样来看，悔改、信福音、信心会建立，所以现在教会开始不做这种事情，我很伤痛。教会要带领弟兄姐妹，这个是牧者的工作，牧师工作像祭司一样，需要带领会众认罪，因为有些会众弟兄姐妹已经软弱到这地步爬不起来，他连祷告悔改他都不会，因为他太软弱了。这个是牧者要教导他，带领他去认罪。认罪过后就完了吗？不是，要给他赦罪的确据，要透过神的话语去建立他信心，让他离开崇拜会，他在面对一周的生活，明白吗？这个就是崇拜会建立我们的灵性，所以为什么要来崇拜？所以我们以后会这样的崇拜，带领会众，牧带领会众认罪，然后要建立会众的信心，因为每一个人灵性程度不一样，有些人甚至连祷告都没有祷告，有些人连认罪也没有办法认罪，所以会牧师要带他们，要教导他们，慢慢他生命力信心建立起来，他就慢慢懂怎么样去向神祷告，这个很重要。所以真正的忧愁，真正依照神的意思，依照神的心意意识来忧愁。第三，会建立信心 buildFaith， 他不会继续绝望下去，他会对神慢慢的信心会建立起来，他知道他自己信什么，他知道这个主赦免他。好，这第三，好，什么叫做依照神的心意忧愁？什么叫做依照神的心意忧愁？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准备好了吗？这种的忧愁，这种的忧伤，是大的忧愁，是大的忧伤，不是小的，不是小的。Godly sorrow.Is a great sorrow. Write down. Godly sorrow is a great sorrow. 很大的一个忧伤。王东，我要按哪一个？ 最右边的第二，下面 bottom 按这一个。 哦，这个。哦、OK。来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 solo， 很大的一个忧伤。好，圣经在起初经文有提到、哦、我们自己判断一下，如果我的孩子过世，伤心吗？ 伤心。 如果我的妻子过世，伤心吗？好，先不要谈，是说我恨不得我妻子早点死、欸、我恨不得我的丈夫早点死。好，那我不谈那些了哈。然后如果我的朋友死了，过世，我会忧伤，但是如果我孩子死了，我的忧伤是比较大，肯定不一样嘛，对吗？好，有些呢他很爱的，这样子，比如说哈，我先牧师一下哈，这是我心肝宝贝，我很爱，我失去了这个我会很忧伤，很忧伤，明白吗？明白。好，谢谢。好，有些家里的他自己有宠物，小狗啊小猫啊，死了很忧伤。好，来了哈，注意听。比如说我的家里的狗去世了哈，我的宠物杀了去世了。Winter 去世了 ，OK， Spring 去世了哦，这是小狗的名字了哈。我为他忧伤一周，我很伤痛。我犯下奸淫的罪， 我才痛苦一个小时。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经要求的为自己的罪忧伤 must be greater than anything， 那个还是真的有忧伤，那是神的忧伤。我犯了这个罪，我得罪了这个主，我为了我这个罪忧伤，我才忧伤那几分钟，我失去了我心爱的东西，我可以忧伤一个礼拜。你自己判断一下，我自己判断一下，哪一个是真的忧伤，来自神的还是来自世俗的？我们继续想。我最心爱的我失去了，我可以忧伤几个月，我可以几个月，我的罪在我生命里面，我只是那可能连一滴眼泪也滴不出来。好，来了哈，是不是有一些人他感情很丰富哈？每个人不一样吧哈，对不对？有些人感情很丰富的，一点点东西呢他就可以哭一个礼拜。好，师母呢感情很丰富的，我女儿感情很丰富的，她每年看一个韩剧看一个戏的话可以哭一个小时。那我跟儿子呢就没有这么严重了哈。好，所以每一个人忧伤程度不一样，但是真正重生要悔改的人，他为了他自己所犯的罪，他应该要有这种的忧伤大过其他一切，因为他知道这跟神有关系的事情，自己所爱的理由这么伤心，何况是我犯罪得罪神。所以你看看我们真悔改真到什么地步，自己衡量啊，不要看别人啊。我说这是自己的事情，我悔改到什么地步，我真诚到什么地步，我有没有依照神的意思来到为我的罪忧伤。耶稣有没有哭？ 有。 约翰福音 1章35节，耶稣哭了，看到拿撒路，看到周围的人，耶稣哭了。我告诉你们，不是说以哭来到代表我有多忧伤，不是以眼泪，不是以眼泪来的代表。但是你要知道，你内心那种的忧伤到一个程度，有些人很能够忍耐，他没有办法哭出来。但是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哭到哭哭啼啼，满脸滴涕，满脸眼泪才是很真诚的忧愁。但是你心里面自己知道，这个罪在我生命里面，我犯下这个罪，我忧伤到什么程度，我也没有 great sorrow 为着我这个罪。所以要求神，我们今天要学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个 godly sorrow，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个来自神的忧伤，我们才会真正学习悔改，不然我们还没有学到悔改，明白吗？圣经旧约里面有提，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上帝告诉一些人，不要为着死人哭，不要为着你这罪来哭。你没有看见圣经怎么说？神要求是为着我们自己罪来哭。好的，所以我们要很严重来，很慎重去看待这件事情。我们的忧伤，对罪的忧伤，必须要多大过一切。好，来这里要稍微提醒父母啊，我知道华人传统呢教导孩子的这方面有点不正确，尤其是基督徒父母，那世俗的没信主的我们不谈了哈。爸爸妈妈，于是爸爸跟孩子讲，跟儿子讲哈，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 哪儿有泪不轻弹？ 有。 不要乱教孩子的 ，please。孩子会忍着，所以呢，我不可以流泪，因为我是大丈夫。男人流泪有错吗？ 没有。 如果我们内心对主，我们因为犯罪，孩子很伤痛，为了自己最忧伤 ，Let it go， 让他去。你不知道可能圣灵在他身上做工，所以流泪为了自己最忧伤。我说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可能有些人真的是很难掉眼泪，但是如果真的是圣灵感动你，你知道你这个罪很痛苦，你应该在神面前哭泣。所以耶稣说， 为着你的罪，我们要有 weep 哭泣，要哭泣。反正上帝告诉我们，不要为着死人哭，为着自己的罪来哭，才代表我们在神面前有多真诚的忧伤，为着我们的罪，才可以产生真悔改。阿门。好，来，时间不够哈，来，最后一个。依着神的意思，忧伤一定是持续的 continuous 持续的。为什么？回到我们悔改的真理，信悔改信福音，悔改信福音是什么原文？ 不断 持续的，是 present， 还记得吗？我问过你们一个问题，一个人要有多少次悔改？ 无数次， 这是持续的。所以为着罪忧伤，不是一次做一次就好了，无数次，无次是为着自己的罪来忧伤，持续，不断的持续下去，不断持续下去，不断的持续下去，这种才是真正的悔改，明白吗？所以依照神的意思忧愁，那个才是真的忧愁，是持续的。Oh, as long as we live, we must always have godly sorrow. 只要我活着，我应该要有这个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为着什么忧愁？为着我的罪来忧愁，因为我得罪了我的神。好，这个刚好在我们这里谈的那个世俗的忧愁是完全相反的。世俗忧愁是短暂的，世俗的忧愁是小的忧愁，世俗的忧愁是不真诚，是假冒的，世俗的忧愁不是发自内心的，清楚吗？好，你们做个对照就可以知道，来自依照神的意思忧愁跟世俗的忧愁，依照神的意思忧愁产生的是 salvation 救恩，没有后悔的懊悔，依照世俗的忧愁产生是死亡，清楚吗？好，讲完。好，现在 老师还没看到我。 好，我来持续的 continuous。 好，来，我又给你们先看一下哈，我们有大概两分钟时间哈，你们把这个心得写下来，来，我给你们一分钟，把这五个你们大概总结一下，你们自己学到的，可能有一些人他需要这方面，有些人可能需要那另外一方面，每个人的不一样，写下来，这五点我要怎么样去实践我的真悔改？先来第一步，依照神的意思忧愁。 继续讲，但是要小修， 小修。